的泪水坚持着无奈，风雨的脚步在失望中徘徊，你的笑容是冬夜的阳光，点燃了我缤纷的期待。醒来，抚平那岁月掩不住的伤害，几年的梦在春风里复苏，小鬼风雨走向豪 感动，让所有关怀温暖着关怀。 小桥把哟，来到草原走一走，漫山的蝴蝶花，把蹦蹦跳跳跳起舞哟。 散了花的羊羔子哟，咪咪妈妈叫不停哟。 憨憨的牛犊子，妈妈母母唱起你歌哟。 Thank you.

天空，守护着大地的和平。瞬间的壮丽已化作永恒，铭记在我们的心里。

河。只说 上下放光明。